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

上战斗，不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，舌根子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要继续暗号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他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常常着着手，手轻轻一碰他就哭。导演被冲作大声吼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中突然传了些大歌，让山药跟着一起唱，上一句下一句的飞，只会这一句。安格里格拉达里特斯特上

男孩牵着女孩的手，制造了浪漫。那时候还不知道 KTV 有屋顶唱。那